生多繁殖，我哋最积极。HK 偏向多金，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啊，翻翻嚟第三节嘅大军阀啦。咁咧就最近啦，即系你见到系其实上个礼拜咧，即系掀起咗成个亚洲，我谂几乎成个亚洲咧都为呢个人咧去忧心啊，又帮佢请愿啊。咁我见到即系就系讲呢个新加坡嘅余鹏斌啦，我唔知有冇读错名啦，即系英文名叫 MOE 啦。咁啊，即系嗱，你将一个人好地地系嘛，即系16岁嘅僆仔。成年都未有添，咁就運咗去呢個即係精神病院，純粹因為佢講嗰啲嘢你唔啱聽，係咪？咁即係你見到即係香港都好大回應，即係你見到 CONU 啊，即係呢個學生會會長啊，都走去即係請願啦，係咪？咁即係呢個馬來西亞都有啦，係嘛？ 澳門就有啦， 澳門又有啦。喂，咁真係好過分嘅，老實講，即係用翻興姐嘅口頭禪話，真係好過分咯， 離譜啦， 真係好離譜咯，真係。 唔係，即係喺新加坡嗰邊官方嘅解釋就咁講嘅。咁除咗佢係侮辱呢個偉大嘅領袖李光耀之外咧，個問題就係你詆毀埋呢個天主教。係 啦，嗱呢個咧， 你要關你撚事咩？我作為一個天主教徒，我聽佢講嗰句説話，即係將李光耀同耶穌做比較咧， 一樣咁偽善。佢話偽善 嚇，都唔係好舒服。 係， 但係個問題就係，喂，佢有表達意見嘅自由㗎，哥。同埋呢條僆仔，你有冇發覺？我自己最覺得最大嘅反省就係，喂，如果我生一個咁嘅仔，我都好開心啦。喂，咁有天才， 係， 仲係一個新加坡咁嘅地方，一個悶蛋嘅地方。 喂，我覺得真係呢個異數嚟嘅。絕對係一個異數嚟嘅，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上個禮拜係最大一個叫做轉捩點啦，就係、是、連佢老母咧都有一個好大嘅反省啊嘛，即係見到哇，即係佢個仔俾人運咗落呢個精神病院，即係喂有啲民運人士都講啦，即係新加坡人民運人士都講啦，即係喂你真係好人都即係俾你搞癲，喂老實講，而佢阿媽。甚至乎有一個好好大嘅反省，就係、是、話：喂，以前同你講，即係呢個新加坡係一個福利好好嘅國家，係咪？屋企係最好嘅，喂，竟然屋企係你被拘捕嘅地方，係咪？福利又好啦，但係你連即係呢個喂安寝嘅權利都冇，翻屋企瞓覺都唔得，係嘛？喂，叫你守法，督促你做一個守法公民，而家法律竟然喺度害緊你，喂，大佬幾大嘅 turn back 啊？几大嘅 contrast 啊！即系其实你对唔净止对即系呢一家人啊嘛，你对于成个新加坡，即系成个亚洲嚟讲，一个好大嘅反省啊嘛， 唔系耻辱嚟嘅对新加坡人嚟讲， 系 即系如果你话我系新加坡人咧，我收以为五。喂，同埋我係余鹏斌嘅老豆咧，移民算啦。 你講就咁講嘅啫，佢出阿余鹏斌其實出街嗰陣時啊，試過俾人打嘅。 我知道我睇過俾人打，同埋我睇過佢出嚟。 佢啲真係星珠嚟嘅啲啫。 喂，佢嗰段咧，即係四五個禮拜運咗入去之後，跟住話宣布佢而家無罪釋放，佢坐多咗添啦。喂，出到嚟嗰個 唔係無罪釋放，佢判咗四個禮拜， 刑期已經滿啦。 即係其實佢抵押期咧就計埋咁樣。 喂，你見到佢出嚟嗰個樣？喂，如果嗰個係我， 佢仲要住食五日喎。 喂，我真係好撚憤怒。 係啊， 我仆街。喂，我仲俾佢留喺一個咁嘅鬼嘅地方啊。喂，呢個係一個鬼嘅地方。 同埋佢， 我表面上係經濟繁榮，大家享受緊物質嘅生活。但係原來背後咧。系完全精神上咪掏空 嘅，唔系同埋系冇法治啊嘛。佢 金英入咪啊， 佢运鸠阿余鹏斌嘅理由就系话佢精，即系要运佢入精神病啊嘛。咁佢老豆老母梗系话，喂你都运得佢入精神病，咁即系佢有精神病咪用嚟抗辩话，喂我应该保外就医、啊。但佢个法庭又话唔俾，因为咧法庭又请咗个医生就话，其实佢冇精神病嘅、啊。咁点解你一又翻翻去第一步啦？点解你又要运佢入精神病院啊？咁即系呢个根本就冇法治咯、啊， 完全系自打嘴巴。 唔系呢个地方咧。是冇得救的了，香港仲有一救， 唔係，但係香港都好多人， 你錯啊， 係因為有一間屋，即係想移民過去咯，大佬。 唔係，其實呢兩個地方都係越嚟越唔掂，只不過係話你見到咧近呢十年其實人應該咁講，近呢三十年其實人民行動黨咧嗰、那個得票率係越嚟越低，佢只不過靠 gerrymandering 呢一樣嘢維持住。 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係即係執政嘅當局喺新加坡， 嗯， 我嘅國父死撚咗。有條僆仔出嚟咁樣屌鳩下佢， 係、 喂咁咪表現到呢個地方好自由開放咯、 啊？呢、這個係自由開平啊嘛，叫做 你搞佢做乜嘢啫？ 輸公關啊嘛， 你基本上就應該話俾全世界聽，其實我唔係好似你哋想象之中嘅新加坡係咁噶，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我係自由開放嘅社會嚟噶，冇、嗯、問題噶，一個16歲嘅僆仔。啊！將佢比喻耶穌，屌大班人屌鳩嗱，你唔喐佢嘅話，大班人屌鳩佢啦，好撚多耶撚噶嘛呢、這個世界。 唔係 我聽，唔係老實講，我第一次聽到我都有啲唔舒服，因為我都係耶撚嚟噶嘛以前，唔係而家都係。咁但係問題，喂耶穌同李光耀爭好撚遠啊，大哥係咪？你做咗咁撚多好事，係咪？如果嗰段歷史係冇錯嘅， 唔係佢哋都有共通點啊，一個教主，一個方丈， 唔係咁佢咁樣都 同埋你一個極權政府應該好多橋字係噶嘛，個細路。噏錯嘢，你要搞，你唔需要專針對個細路搞，搞佢父母，搞到佢冇生意做咪得咯？咁已經懲罰咗佢咯。 所以 專登搞到一個明星走咗出嚟啊！ 你對住一個細路，你用咁嘅方法咧，即係你連聯合國都出聲嘅時候， 係 喂，老實講，你呢個國家好難。 反而美國真係 好醜啊！ 美國真係冇點出聲喎、啊，大佬。 使乜啦？美國佬咪透過聯合國搞咯。 美國唔出聲嘅原因係在於你共產黨而家喺中南半島度咁 Q 惡，我梗係要維持住呢一粒新加坡篤眼篤地㗎啦。 咁啊，喂，其實嗱，佢啱啱放出嚟啦，大家聽下佢即係講一段説話啦。咁啊，即係嗱，點解啱啱咁靜默咧？其實嗰段片咧，佢放咗出嚟就係食一粒丸，咁然之後咧，佢就放咗 Facebook 就話 ：For anyone who's been wondering, don't worry, I've started eating again。咁咧就唔講嘢，咁咧就當然係好潮水啦個樣。咁啊食咗粒丸，好似仙豆咁樣樣嘅。咁啊即係話俾大家聽啊，我復活啦咁樣樣。咁啊即係唔講嘢。其实是一个咩姿态呢咁样样。喂即係我觉得係有啲无声抗议嘅感觉。 所以当年呢即係昂山素姬讲呢我哋即係已经系好最低嘅标准嘅啦做人。就係我有免于恐惧嘅自由。 是 喂呢、這个僆仔咁样出嚟喺个庭外面。哇老实讲如果我老豆老母真系再讲一次都好伤心啦。 其实系过山车咁样样嘅其实系。 喂咁慌张。 是。 出返嚟。 嗯。 喂本来佢即係都活活脱脱噶嘛？之前喺嗰啲法庭嘅出現嘅時候，係咪使乜咁啊？搞到個僆仔，基本上呢個係國恥嚟嘅。 嗯， 所以呢個地方，老實講，你香港人仲話走過去嗰度住，你冇撚搞啦嘛？ 咁個問題係香港，你而家越嚟越差，咁見到即係新加坡，你又唔係咁了解，咁先各住孤注一擲嘅啫。 屌你攞個 passport 都掉個 passport 啦，大哥！ 喂，好啦，我哋即係讲下余鹏斌都差唔多啦，咁啊讲下欺债问题啦，土伯你又好似有啲嘢想发表下。 唔係啊，我见到阿金英今日同阿马敬东呢喺度隻抽嘅时候。 冇啊，我冇啊，我俾人抽咗。我嗱都系我今日八号风球我上嚟坐。 你就想做呢个节目。 係啊土係啊土同我讲话咩马敬东有回应我都未睇我而家都我唔知道佢我唔知道佢反驳我嘅理由系啲咩啦咁可能你哋有睇你咪讲下系咩理由啦。 咁啊即係你自己寫篇文你有冇睇过啲人嗰啲唔好讲马敬东先啦你就系讲其他人。 我自己嗰边冇人冇有人赞成啊有人胜啊。 去 share 下咁。 你講下馬敬東嘅論點係乜嘢？ 唔係講下我篇文係講咩先？ 你講先。 我其實好簡單，就因為以往就成日聽乜嘢陶傑啊，或者主流傳媒就話點解希臘撲街啊？就因為希臘咧就福利好好，然後又咩個個好食懶飛。其實聽無數人又話咩？誒成日日上三江又唔做嘢，然後又好快又收工啊咁。 呢個其實唔係你節目講咗啦，你都嚇。 係啦，咁依家呢個節目冇人聽啊嘛，或者馬敬東冇聽啊嘛。咁我而家就係講話，喂，你哋咁樣講呢個係錯嘅，因為依家好多嘅調查，即係好多資料都翻出嚟啦。2013年嘅呢個統計喺成個呢個歐盟裏邊，喂，工時最長嗰個係希臘。佢啊，即係40几个钟、反而德国呢，你话佢哋最勤奋嘅民族呢，其实佢系排尾二，系低过希腊嘅。第二，你讲福利，嗱，捞又有做啦，又有啲即系台湾嗰边嘅即系文人都做咗一啲资料啦。话平均嘅每个欧洲嘅国家平均呢个占福利占 GDP 呢系20%几。而希腊都系得过20啫，都系低过水平嘅。咁即系其实话香港或者台湾都好啦。嗰、那個主流傳媒話咩？希臘人撲街咧，就因為好食懶飛，福利過多。其實我哋曾俊華都係咁講嘅喎。咁我咪話喂，其實係錯嘅喎，依、這個。 唔係你最本來你呢度 full stop 咧都好少寫。 係係，我覺得係嘅。 因為點解咧？你再講咧，就係話先使未來時嗰度咧，就係有少少 就比喻不倫嘅啦。 唔係啊，我就係話，就因為大家都覺得唔睇啊嘛。我而家就話喂，香港人都唔係好多嘅咋。喂，香港人，你而家買樓嘅話，你按揭都係個成數好大嘅喎。如果你衰咗嘅话，喂人哋外媒唔会体谅你乜嘢啊？地产霸权啊，楼价高啊，高咩高地价政策， 佢 唔会体谅噶。 佢咁驳你嘛？因为银行肯借钱俾你，其实睇你个负担能力。因为点解咧？例如例如我而家买一层楼啦，我准备再买一层楼咁讲啦吓。就係、是、例如我要買盆500万嘅樓，我每個月例如要供15000蚊嘅，我起碼我嘅收入啊，我唔計其他人啦，即係我當自己一條友買啊，你起碼都要有30000蚊嘅人工啦，唔係你供條撚咩？ 喂，唔係 你嘅職業都係要比較穩健嘅、啊，所以咧你就唔即係你個錯誤係點咧？頭先我個意思就係咧，你嗰度 full stop 得㗎啦，因為點解咧？你跟住再講嗰度咧係另外一筆嘅嘢嚟嘅。 係啊，唔即係嗱，我覺得 兩樣嘢係未必相關。 如果你講成篇文咧係講個即係唔係個主軸， 我拉咗你 個主軸， 你 前面 乜？如果係咁嘅話咧、啊，喂，點解97、98年有呢、這個？咁多負資產啊！如果呢個制度係 OK 嘅 話，希臘嘅問題咧，你佢而家嘅講法就係因為為咗要焗佢，你應該咁講 做數嘛？一開始我知 做唔做數都唔關。 咁但 係其實咧，佢 廣大嘅希臘又係 佢啲右派諗唔通個問題點解咧？點解要搞即係成個歐盟咧喺經濟上面嘅一體化？其實呢一個係新自由主義嘅概念嚟噶嘛？新自由主義係要做乜嘢啊？就係、是、打破國界将欧 贸易壁垒， 同埋将呢个贸易壁垒，包括啲 tariffs 啊，包括大家嗰啲transaction cost 减到最低啊嘛。咁所以我方便自己去搵钱同埋做生意啊嘛。嗱、如果我同你系法国佬，我系德国佬嘅话、喂，我哋嗰啲币值系唔会互通嘅，咁咪即系我要兑换啦。第一、第二，你系会收我关税噶嘛？我为咗自己做生意方便，新自由主义如果系金英我写嘅话咧，我就会话呢个系新自由主义嘅恶果嚟嘅。所以你德国佬又好，你而家即系成个全世界经济都好，都要承担呢个新自由主义嘅代价，因为你要打破晒所有嘅壁垒，你要令到资金自由流动。但系个老实讲，呢、这个世界十只手指有长短，有啲人系确实系冇咁大嘅生产能力嘅，即使你做几个钟头都好。咁你够唔够先？喂，有傻你又攞啊？屌，冇人傻你就唔捻攞啊？喂，如果我系齐普拉斯，我做呢个选嘅总理，我都会咁做啦。阿哥，我点样还俾你啊？我还条毛俾你，冇得还啊！阿哥，喂，你唯有继续借俾我，唔系我点顶啊？喂，我啲人唔使食啊！你而家每日啊喺个银行里边啊，你谂下上次有呢个嘅 capital control 嘅时候。即係攞得50欧元出嚟啫。我去德國嗰陣時候睇世界盃嘅時候，即係唔係自己 show off 啊？你就咁食個咁嘅唔飽嘅好硬嘅麵包嗰啲咁嘅hot dog 啊！撲街都要10几蚊欧羅啦！撲街，我食咗幾多餐啊？好撚大鑊噶！我係希臘人，我都會呼籲群眾係同你講數啦。呢個係講數一部分嚟噶嘛。 所以呢決戰中華老蕭你一點都講錯，屌我上次攞多 Mandy 嘅啦，點解攞多個公投啫？屌我點樣同你講數啊，大哥！香港人只係識得財經，就冇撚咁政治。喂，我班友仔全部喺度受緊苦啊，喺度頂緊啊，退休金又攞唔撚到啊，跟住你仲叫我緊縮政策，我緊條毛啊！你知嗰個係惡性循環嚟嘅。如果你緊縮政策嘅時候，我政府唔加大開支嘅時候，我緊縮啊嘛。咁我点制造就业啊？ 嗯、 我点样制造消费啊？我点样刺激个经济啊？哥， 嗯、 但系 我勒紧裤头啊！喂，老实讲，呢、這个世界你去到嗰个位系翻唔捻到转头噶嘛？咁都谂唔捻明？ 嗯， 唔系，所以我第一个 like 啊，金英噶，因为嗰啲系鸠嘅 point 嚟噶嘛。 唔系我嗱， 咁我你即系你讲话我个 part 咧，我都噏得 系，唔系 嗱我。但我係即係我你，如果你要我寫咧，我寫千幾二千字咧，更加唔會有人睇。咁依家咪有人睇咯。 其實咧， 有人就抽證翻我啊嘛。 當然啦。 咁、如果再講嘅話，如果話點解希臘會有呢個風波？第一，佢當然佢要加入去，即係呢個歐元本身係做數啦。呢、這個我冇話否認噶，係咪先？咁然後亦都有逃税嘅問題，有貪腐嘅問題啦。如果再數嘅話，你可以講埋，因為其實都係次岸風暴嘅延續嚟噶嘛。 唔係同埋 點解呢個模式會出現錯？ 大家 出現一個流動，一個 佢係跨大。为咗咧，即系希腊呢个危机。其实老实讲，你问即系德国佬又好，即系成个欧洲都好，都预咗啦。而家即系希腊人要同你讲数嘅原因就系，因为点解你一个骨牌嚟噶嘛？你第一个骨牌就系在于，喂，咁你西班牙点啊？葡萄牙点啊？爱尔兰点啊？意大利点啊？你唔捻还钱，我又唔捻还钱啊！仆街。 嗯。 喂，你攞我钱嘅时候，即系你借我啲 cheap labor 嘅时候，你又大安旨意啊？阿哥， 嗯， 因为成个新自由主义嗰、那个成个精神就咁啊，人力同埋资金系自由流动，其实就系利用一啲嘅 cheap labor 啊嘛， 嗯， 打破呢个贸易嘅疆界啊嘛，打破呢个 protectionism 啊嘛， 嗯， 好啦，你有钱赚嘅时候你就威啊，所以齐普拉斯唔系讲捻错啊，屌你救我乜捻嘢啊，你救唔捻到我啲人啊， 嗯， 你帮我还债咋，嗰啲 creditors 系益晒佢咋，阿哥。喂，我都同你顶啦，仆街！ 同埋 IMF 啲钱系高息噶，借出嚟啲钱， 唔系一定同你顶。我话俾你听，嗱，同埋你谂下个问题，第二就系、是，好啦，你而家资金自由流动啊嘛，加拿大嘅银行借美国银行嘅钱，美国银行咧又借呢、這个又借俾呢个欧洲银行嘅钱，大家喺度串联紧。好啊，你叫我脱欧啊嘛。我繼續，你繼續唔借錢俾我嘛？我冧嘅時候，希臘嘅銀行開始骨牌冧起，睇你大唔大大陰謀。所以我最後我覺得咧，你一定係俾我估中嘅，屌！今次又中，一定講撚掂數。 啊！ 因為點解你唔可以俾佢咁嘅骨牌啊嘛？ 唔係，我覺得 你諗下中國股民都聽緊希臘咧，關你乜撚嘢事啊？仆街咁撚遠。 嗯， 大家就係因為全球一體化所衍生出嚟嘅問題嚟嘅。 你份強積金隨時同希臘有關添，唔好亂嚟啊！ 我知啊，係啊，不過我唔係好多嘅啫，因為我可以公可以唔公嗰啲人嚟噶嘛，仆街屌係咪？但係如果你話真係要批判嘅時候，大家都知道，喂，希臘人民面對一個咁嘅問題嘅時候，喂，我有咩理由咁反擊你啊？ 嗯， 一定係咁反擊你噶嘛？我有咩選擇啊？嗱，你焗我入去嗰度。其实根本就是官商勾结结果嚟嘅，喂，嗰啲大商家，而家希腊咪追紧嗰啲税咯，有钱佬嗰啲税咯，因为全部逃捻晒啊嘛，你唯有呢个方法，其实佢追翻晒有钱佬嗰啲税，已经系救翻佢嗰个国债啦。阿哥，你唔捻讲嗰样嘢， 但系佢真系贪腐啊，同埋个制度系真系唔得啊嘛，即系其实系好多官商勾结啊，即系你话香港系嗰个 quasi capitalism， 即系叫做系官商吓、官商勾结指数最高系啦，喂，咁其实原来你睇翻希腊咧，即系未必差过，即系喂，可能即系仲差过香港，老实讲系， 唔系 咁 问题， 但系嗱，你讲翻啊头先咧啊。呢、這个马敬东嗰篇文，马敬东嗰篇文咧，即系其实我谂嗰、那个分歧咧就未至于好大。咁啊，至于即系其实我谂佢会比对阿金英咧，即系其实嗰、那个嗰、那个次案啊，即系其实六七八九案啊，嗰、那个类比 成案 系嗰、那个成案，即系案完又案啦、啊。即系呢个类比咧就有啲保留啦，系咪？咁其实佢 唔系佢金英嗰个类比咧，其实佢点解冇得讲得好清楚嘅逻辑系在于咧，佢想讲一样嘢就系话呢个金融嘅制度里边。 喺新自由主义嘅包装里面咧，你系会衍生呢啲问题嘅。你屌緊欺獵人嘅時候咧，唔該你屌翻自己。 嗯， 呢啲係財，呢啲係財，呢啲係財技嚟噶嘛？你玩呢啲財技嘅時候，當你有傻嘅時候，你就要承擔呢個代價嘛。 嗯，唔係，但我講呢樣嘢咧，其實真係好多香港人咧都係唔啱聽，即係你話馬敬東又好，定係劉墉又好，好多人都唔啱聽，因為香港人就係咁咯，覺得世界係圍繞住自己轉嘅嘛。嗱，我試過即係我喺2008、2009年嗰陣。嗱，所有物價高啦，係咪樓價高啦？咁有我嗰陣有個阿蟬做同事，咁我又成日問人，即係問人攞 number 嗰啲啦。但係佢屌喎，你話妖最衰美國佬嘅印銀紙搞到通脹咁樣，咁我就覺得好撚奇怪啦。係冇錯，印銀紙係搞到通脹，咁邊個叫你香港掛鈎啫？咁但係你又同時又問人攞 number 喎。如果唔系因为大家印银纸，点会有 number 俾你攞啊？ 唔系呢个问题啊，系因为而 咁但系就好等于依个咁样啊？点解个咁容易借钱，然后大家都要追住去买楼啫？ 呢个制度全民焗倒嘅年代啊嘛。 唔系佢咁样做咧， 同埋你翻转头去谂。 咁所以我讲呢句说话，一定好多人唔中意。 唔系你阿蟬咁样做。 再一个核心嘅问题，你都要谂一个问题，就系话其实呢一个所谓欧洲嘅资本主义嘅民主制度里边咧，其实边一个系得益者，边个系话事人？当日你将即系成个欧洲喺经济上面一体化嘅时候，其实背后系边个决策紧呢样嘢啊？头先我讲呢个部分咧，就系话你有钱佬一定赞成噶，我做生意嚟一定赞成噶嘛，系咪？本来我货品卖10蚊嘅，而家因为我唔系欧洲一体化，我卖12，仲有我有汇率嘅风险， 嗯， 咁我梗系想一体化啦，变成欧元啦。是不是我拆除晒所有堡垒嘛？咁咪最傻噶嘛？好啦，你最傻嘅时候，你唔可以你有傻嘅时候，你就攞晒所有利益；你输嘅时候，你就赖噶。 但其实呢个系互惠互利嘅行为嚟嘅。你其他国家系攞咗欧罗嘅时候，系提高自己嗰个嘅 credit 嘅评价，然后乱鸠咁借钱，然后要嗰啲咁嘅大商家帮你找数。其实喺穷国家同埋即系富有嘅商家，佢系骑劫紧当地嘅即系穷国家嘅人民。但问题穷国家嘅政府亦都喺度骑劫紧啲富有国家嘅啫。 冇办法啦，咁你咪啱咯。啱我哋呢啲社会主义啲左交嘅概念嘅就係、是、喂财富係要取平均分配㗎嘛。嗱，如果你当日你试諗下个问题，希列唔加欧元嘅体系嘅时候，如果佢嘅国债佢借嘅钱息一定好高。 嗯， 係啊， 因为佢风险高嘛。 係啊， 好，你扣佢嘅原因乜嘢啊？你諗住有数嘛，你冇撚衡量过㗎。你諗住佢有 cheap labor 嘛。是咪？你可以借佢嘅市场嚟销售你个货品啊嘛。 嗯， 咁我咪讲一个转头嘅问题咯，都系讲一句啫嘛，有着数你攞晒。 嗯， 阿哥，有风险嘅时候你唔捻承担啊。 嗯， 好啦，你出捻咗事嘅时候啦，我还唔到钱嘅时候啦，喂，跟住你叫我紧缩啊，勒紧裤头啊，你之前就俾咁多咁多钱我用咁平嘅钱去借咗啲钱翻嚟。今日你又叫我去承担呢个代价，跟住我银行提款都提唔到，每日只系揿60蚊欧罗。 嗯， 你当我系咩啊？喂，我系齐布拉斯，我唔捻咁做，你当我傻仔啊？屌！喂，呢、這个世界唔还钱唔捻还钱噶啦，大哥，系咪？我仲系国家添，坐你都傻啦，大佬！你明揾我老衬啊！ 嗯， 如果你从一个政治角度谂。一定会同你讲数，借呢个公投嚟同你讲数。而欧洲亦都系怕捻咗佢，唔系烂仔，佢只系讲翻佢自己嘅尊严啫，攞翻希腊人嘅尊严。 嗯， 喂，我喺边食饭？喂，我已经退捻咗休啦，我有冇养老金？嗯、我有冇基本嘅福利？唔好讲我系咪20% 嘅问题啦。喂，当日你叫我加入嘅时候系咁噶嘛？ 嗯， 好啦，而家其实齐普拉斯食住你上。 嗯。 你咪唔好借俾我咯，我都还唔捻到钱噶，跟住你成个银行体又冧捻咗，话俾你听啊，仆街！所以一定讲掂数，一定讲掂 ，write off 部分嘅债务，延长嗰个贷款期，跟住你慢慢齐普拉斯再执你嗰个经济啦，即系搞好你嗰、那个、即系内需又好，搞好你个出口又好，即系刺激你嘅经济又好，呢、這个一定系最后嘅结果嚟。所以如果话攞欧债呢个危机嚟做即系藉口咧。令到咧成个财经咩咧，其实已经消化咗好多年噶啦， 你金融風暴開始㗎嘛，金融海嘯 ,sorry, 08年金融海嘯開始引起呢個問題㗎嘛。 七年啦已經。 大家消化晒㗎啦。係咪成個左翼政黨都上台。你睇下 Economist 寫乜嘢 ?Economist 就係右派嘅經濟學嚟㗎啦。係咁屌鳩佢㗎嘛。 就話呢、這個係咪滴漏效應唔得啊， 迪纳效应不嬲都话唔得，唔系嗱，即系我睇紧另外啲欧洲报纸，咁西班牙嘅国家报啊，直头讲紧 ，this is all about geopolitical error，因为呢一样嘢牵涉到地缘政治嘅问题，所以你先不得不救，因为习近平又搞紧佢嘅港口。跟住俄羅斯又諗緊，喂將呢個喺同土耳其傾嗰個西氣東輸計劃搏唔搏埋落去希臘嗰度？喂，係令到美國同埋歐盟就對於救唔救希臘就出現咗好大嘅變數啊嘛。 唔係喎，但我又剩返少少想時間我又想講啦，即係好多人可能唔鍾意即係希臘啊咁樣話齊布拉斯啊爛仔啊發窮惡啊，但我覺得其實佢嘅戰略啊、戰術，即係談判技巧好聰明。 喂，屌！我啱先想講， 我覺得泛民應該學齊布拉斯 喎。屌你真係左膠啊！我啱想講咧，佢係捷古華拉嘅撲街。 唔係喎，你泛民係 左派嘅英雄啊！喂，你面對呢個全球嘅資本主義，面對呢啲官商勾結嘅時候，我肯說不啊！我仲動員到我群眾說不啊！勁撚勁啊！ 係、哎，你諗下，你而家希臘啊對住咁多個歐洲強國啦。喂，但泛民其實應該要學齊普拉斯點樣講數喎，應該要學呢啲嘢喎。喂，搞公投應該一早搞喎，唔撚係你成咗事，即係唔撚係有個結果先嚟搞公投喎。 呢個係一個弱者反擊嘅邏輯。 佢學習能力咁強，就唔會今時今日俾我哋坐喺度恥笑啦。你算啦。 即係我有一個道理咧，即係用好簡單嘅啫。即係不過我都唔夠咁做嘅一樣嘢，就將銀行打俾你嘅時候，叫你阿龍。还钱啊咁样，跟住你话屌你老尾，当系你咁捻容易借俾我，扑街你啦，屌你戆鸠啫嘛，你明知我还唔捻到你用借，希腊就系咁啊，够唔够吉士啊？系咪我哋啲香港嘅人应该要学习一下人哋抗争嘅意志啊？ 唔系咁，你又明白希腊手上 唔系你唔会见到阿齐普拉斯咧？ 我当佢英雄啦、 啊！即系谈判完之后好过分咯， 好愤怒， 好愤怒咯！ 即系咁做乜嘢啊？ 但系呢个 又似你 呢个真系公道啲讲。你谂下齐普拉斯拿住希腊呢个地缘位置系可以攞嚟做乜嘢？泛民系攞住啲乜嘢资本走去同共产党倾？两样嘢嚟。 同埋啦，你希腊啊嗰、那个。geopolitics 首先你講啱啦，你唔係淨係溝佢嗰啲經濟上面利益嘛，你戰略上嘅價值嘛， 係啊， 所以你先溝佢埋嚟啫嘛。好啦，溝嘅時候就乜撚都得，溝撚完出撚咗事嘅時候就一腳踢開你，跟住叫你承擔責任，你都唔制啦哥。所以佢唔係我哋左派嘅英雄啊！屌我而家新偶像啊，仆街，鐵骨奶齋行緊開啦，係咪啊？齊布拉斯人哋用和平嘅方法喎。仲勁喎， 唔使搞革命啊！ 係啊，咁使乜搞革命啊？屌，一嘢就喺度玩死你啦，大哥！ 係啦、啊，好，咁啊，即係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下個禮拜翻嚟， 再見，拜拜。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黃之鋒。